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梦想。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地铁一号线福寿岭站启用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工程将在年内对福寿岭站进行适当装修翻新，设备设施的更新增加和改造。福寿岭站堪称是北京市最神秘的地铁站，它位于一号线苹果园站西北方向，1969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建成后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开放。很多老北京人和地铁迷都对这一站有着浓厚的兴趣。其实在北京的地铁站当中，除了福寿岭站，还有很多地铁站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北京的地铁站名是怎么来的呢？每个站点每条线路又有哪些讲究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北京地铁站名掌故。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地铁哈。那很多朋友啊，每天都要坐地铁上下班出去玩，对北京地铁特别的熟悉。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咱们北京的地铁呀，光这个地铁的站名还有很多故事，很多由头啊，很多说法。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由这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铁站名掌故》哈、这样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的故事。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扈丽萍，哎，扈老师，扈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陈卓，陈卓你好， 哎，扈老师好，李雷好，嗯，大家好。 哎，今天呢，请到两位啊，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我也知道这个扈老师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常客了哈，经常到我们城市广播呀、文艺广播做客，讲了很多咱们老北京的故事哈。那这本这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好像也是在很多年之前，您最开始是给报社投的稿是吧？《娱乐信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是吗？ 对，说起这本书的编写，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正好坐这个地铁一号线，完了看了两个女士在说，哎，到了这个公主坟，说问说这公主坟是怎么回事啊？那、完了到了五棵松，就说这五棵松树在哪儿呢？完了到了八宝山呢，因为我是去那个这终点站嘛，完了就说这八宝山到底是哪八宝啊？哎，我觉得这个每天那么多人坐地铁，但是对这个地铁站名的由来，可能很多人并不太熟悉。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北京文史研究，而且主要是这个地名文化、村落文化，还有一些民俗文化。后来我想，能不能借助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呢？所以我就把我手头整理的稿子整理了一份。当时写了一个是公主坟埋的哪位公主，望京的来历。完了，还一个是八宝山有哪八宝？当时呢有一个报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当时叫《北京娱乐信报》，它 是 在这个地铁上免费派送的， 没错。 完了，我就呢把这个稿子发给这个报社了。 哦， 中间只隔了一天就登了第一篇，就是八宝山的由来。完了过了两天，那两篇稿子也给登了。过了大概有三天吧，那个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收到好多那个读者的那个反馈，说特别喜欢这小栏目，说您给我们接着写吧。完了我就一篇一篇的写，当时是2008年4月份，北京当时有90多个地铁站，我大概写了80多个。 哦，因为当时啊，北京地铁线开通的这个情况跟现在来讲那是没法比的。我印象当中，在2008年左右哈，北京地铁除了1号线、2号线、8通线之外，5号线开通了，13号线开通了，好像也就这么几条线吧。 对，当时就是这几条线， 是吧？ 当时一共好像是92个、93个车站，很少。 哎，那个时候您在这个北京娱乐信报上刊登这个小栏目，这一个小板块大概多少字啊？ 大概400-500字。 那个时候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查很多东西？ 对，因为咱们毕竟是在做文史嘛，所以一定要查这个地名的一个出处。另外呢，为了增加的可读性呢，完了在稿子里中添了一些个掌故啊、趣闻呐、轶事啊，这样就提高了这个可读性。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对， 还完全不是那种我纯粹的那种地名考证。 那后来怎么又形成了这样一本书呢？ 应该大概是在2017年的吧，我把稿子就是。编好了，就是编好了，把北京所有开通的地铁，我编了一本书。编了本书，当时也很为难，大家伙也知道，它出书比较难。后来呢，我就找了几家出版社看好稿子，但是呢，都拿不准这本书发行到什么情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把我这稿子在告诉了这个北京晚报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北京每开通一条地铁，他都在那儿给我发一个这个地铁站名掌故。完了，正好他在编一期的稿子的时候呢，被这个东方出版社的这个陈卓老师给发现了。完了，陈卓老师特别喜欢这个版，说这个地铁没人在坐呀。完了，陈老师主动跟我联系，完了才有了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渊源。 那这时候就要问问陈卓了哈。那个时候您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发现了这个扈丽萍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啊？当时又是怎么跟扈老师联系上的？您这个当时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啊。 是当时是那个北晚的骆老师是吧？ 骆玉兰老师。 骆老师已经退了。那年2017年正好退休，完了就。我就找到他，这缘起就是这个顾老师刚才说的，说这个娱乐信报，我最早也是在娱乐信报上，就是这个顾老师这栏目我印象最深，因为一边坐地铁一边看这个，那种感觉挺好。 对对对， 每一站一报站，哎，碰巧有这么一个解说，就打那儿2008年我就记着这事儿了。第二次看就是这个北晚，然后我就找到这骆老师， 找到编辑了是吧？ 哎，对。然后这个骆老师帮我引荐的这个胡老师，我们也是一聊就觉得这是一个好选题。因为当时北京的地铁越来越多，300多站了，但是呢没有一个系统的梳理的这么一个书。 那正好您刚才胡老师您也提到，您把这稿子整理成了想出书，但是呢却找不到出版社，然后呢陈卓这边呢，哎，正好觉得是好选题，我们来可以出，这不是一拍即合吗？ 应该是，但是中间也有一些磨合，因为毕竟出版社是在琢磨这个书的发行量啊，读者的受众面啊，他肯定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我记得胡老师给我讲说，之前啊找过一两家社，然后呢他们都是想这个往这个就是商业上走，比如说在地铁站这个附近加一些什么商业场所，就是那种功能性实用性。那我们为什么一拍即合？我们就是觉得这书它就是一民俗的历史的东西，你不要加那么多零碎的，因为那些在变，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做成一个纯讲历史的能够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完了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我们在选题会上，就像胡老师刚才说的，也是两派意见，就有的觉得这书行，选题独特能做，有的就是说这书卖不了，就也就北京这边卖、最多卖2-3千册，这个没人看，然后就很不看好这个市场， 是吧？ 争论不休。后来就是有一个发行吧帮我说话啊，他说这个书还是有它独特的价值，而且呢当时是想打通地铁公司这么一个宣传渠道，地铁公司也想自己编这么一个书，但他们好像一直就没有这个人员，他也没有这种感觉，他就编的就不好玩。然后呢我们就想跟他怎么合作，然后我觉得这个书应该如果正常啊把它做好的话，应该在10,000册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将将吧，比如说大家投票，那就相当于这个刚过半数投了赞成，就勉强通过。 通过了， 然后版税还压得比较低， 但是现在这本书是从去年2020年的年底， 十月份 出的， 上市的 啊，现在已经是一个第二次印刷了。 对， 那现在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啊？ 应该马上就3次了，应该是奔着10,000去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这本书当中我看到哈，是以北京的地铁线路啊为线索，一号线二号线一个一个往下排的， 对，咱按这个顺序 按顺序排的，然后而且呢这本书当中也有这种老照片， 对， 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老的以前的故事，以前的掌故哈。那么像这些照片，像这些相关的史料，像这些以前的故事，您又是怎么收集到的，哪儿找到的呢？ 应该说编这个本书吧，确实我费了将近差不多10年的心血， 嗯， 因为我最早是2008年开始写嘛，到2017年结成集子， 嗯， 大概就将近10年。资料来源呢，一个是地方志，必须有一些考证，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沿线走，比如哪儿地马上要开通了，到沿线走一走，因为有些地名啊地商务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一个郊区这些地铁站名， 哦， 只剩一个名字， 嗯， 所以可以找一些当地老人去聊， 嗯， 而且把这里的范围呢并不简单咱说这个站名怎么来的，而且涉及地面的一个风物，你比如一些庙宇啊， 哦， 景观呢，还有一些特产， 嗯， 你比如我这书里边写了好多特产， 嗯， 你比如咱们这有瀛海一站，这五色酒，瀛海站八号线上的，这个地方早年出这个五色酒，包括西红门站，西红门的萝卜历史上非常有名，涉及的一些风物，这样呢可能大家伙儿看起这书来可能更有趣味性了， 嗯， 因为我们当时跟陈老师商量的时候，这书就一个是怀旧，一个是老北京，一个是有可读性，咱们不单单说是只给人一个站名怎么来的，那个太肤浅了，是吧，更深一层，但是还要考虑到这个读者的这个文化这个受众面，把这书做的尽量通俗易懂， 嗯， 简洁明快，这是我们跟陈老师当时商量的， 嗯， 就是每篇稿子不超过800字，咱们后来大概也就在600-700字是吧， 500字左右， 啊， 基本上不超过600字， 对， 哦，这样版面一个是好看，二一个把这个内容压缩的更精炼， 嗯， 然后其实其中您提到这个图片或者是照片，这个霍老师确实下了功夫，本来开始 很多老 没想要这个， 嗯， 后来发现霍老师给过我一些，我说哎你这哪儿弄呢，因为好多事都拆了，那地儿没了，就是那一站最早是什么样，能够联想到那地名的样子， 嗯， 这样图文就能对上， 嗯， 然后我们也不是硬配，您看有的站就没配， 对， 因为就大家都知道有的站， 嗯， 或者有的站实在是太荒凉了， 嗯， 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历史， 郊区的站，郊区站 就没有特色的，我们就不要， 哦， 所以就这照片是也是一个， 嗯， 一个必要的一个补充。 对，那您那些照片是哪儿找来的？ 照片呢，一个是呢，我从民间搜集了一部分老照片，特别是郊外的一些照片， 哦， 还一个呢，从一些个公共资源网上找了一些照片， 嗯， 因为这些资源属于共享的， 嗯， 它不涉及版权的，我们找了一部分照片， 嗯， 还一个呢，是我从一些档案馆找一些朋友。可以对外公开的照片，这样的一照片来源呢， 哦， 基本上解决了。当时呢我跟陈老师商量的就想呢，陈老师最初的初衷呢是想一站一照片，这样更漂亮，但是 一站一照片 当时想的 是 一 统一嘛， 更统一了， 哦， 后来一想那郊区的很多小村，你比如这个房山县的稻田这站边上啥都没有，你哪找一张老照片，而且过去也没有那么， 或者说几站长得都一样， 如果您要仅是照一个车站的这个外观，那就没意思了，在北京的地铁站全是一样的， 嗯， 咱闹的一个厚重一点的，最起码是20-30年的老照片吧，所以这书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照片太珍贵了，很多人都没有真的没有见过这些照片，大概是民国和清末的照片， 嗯， 那都当时都是些个外国人他们拍照的照片， 哦，对， 所以这些照片更珍贵，而且搁在咱这书里呢， 嗯， 更有味儿了。 哦，没错没错。哎，您能跟大家讲几个咱们北京地铁站的故事吗？啊，就是挑几站，比如说我们大家就是客流量比较大的啊，这个人比较多的，讲几个这样地铁站的故事，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里面大概每一站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按您这一说呀，我这还真有一个， 嗯， 我把咱们就是北京这些所有的地铁站名啊，我归了几个之最。 哦， 你看看照片不照片啊？ 哦哦哦， 我这归了几个，一个是北京最美的10个地铁站名，还有一个北京最吉祥的10个地铁站名， 嗯 嗯，还有一个是最悠久的10个地铁站名， 嗯， 还有一个是最接地气的10个地铁站名。这都是咱们北京的地铁站名， 哦， 啊，这样呢可能， 嗯， 更系统一点。你看我 说对对对，比如说先说最美的吧， 嗯， 我猜哈是不是会有什么金台夕照啊这样的站， 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 您说的这个，应该我这个咱不是官方的啊，就是我问了很多这个读者， 嗯， 说咱们给这北京地铁站名咱们评个最美， 最好听， 最好听，好大家伙归纳，我要， 嗯， 完了大概我归纳一下，所以呢我大家伙听招不招边啊， 嗯， 第一个。金台夕照， 啊，真的是，嗯， 第二个牡丹园， 哦， 第三个芍药居， 嗯， 第四个 莲花桥 啊，莲花桥。 第五个石榴庄，第六个花梨坎儿。 哎，这站我没听说过，这站是在哪？ 十六号线， 十六号线， 国展那边。 哦， 第七站林翠桥，第八名草桥，第九个花庄，第十个知春里。 哦， 你看这个几个站名的特色就是，从字面上看比较美，有反映春天的，有反映花卉的，有反映绿植的。 对， 感官上应该是最美的啊，这是咱们非官方的啊，还有一个最接地气的，第一名是一号线和十号线的公主坟。 哦， 清代的两位公主埋在这儿。 嗯， 完了，第二个是八宝山一号线上的。 嗯， 第三站大家伙比较熟悉，积水潭。 哦，积水潭 这名很俗啊，积水潭这名没有顶着再俗的了，所以我得归类到最俗的。 老北京念， 但是积水潭历史很厚重啊， 元代就有。 对 呀， 对 呀，第四站泥洼，这名字更通俗，是吧？这是十号线上的。完了，第五站是东高地，第六名大岭坡。 啊，大岭坡， 大岭坡 六号线 啊，对，六号线，因为大岭坡它是因为地形嘛，它这两头低，中间高，像那过去那个 大岭， 大岭碑子，大岭， 对对对。 第七站白堆子，这名也很俗，白堆子九号线的啊。第八站大井，大井的名也很俗啊，这是十四号线上的，在丰台。还一个更土的车道沟， 车道沟啊， 这也很土啊，这十号线上还一个土的第十名李宝房。 嗯， 你看这些地名都是在北京人的嘴上常说的，而且是最土的、最接地气的这个站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完了还有呢，最吉祥的十个站名，大家伙听听好不好啊？第一个平安里， 哦，平安里。 第二个永安里，第三个万安，第四站永泰庄， 啊，永泰庄 八号线上的， 嗯， 第五站永丰，谁都希望永远丰收啊，完了第六个万寿路，第七个慈寿寺，第八个长春街，长春就是长寿的意思。完了第九站万源街，财源源源不断。完了第十一站五福堂，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最吉祥的站名，咱们也都从字面上来说，都是什么长寿啊、安康啊、财源啊，这就是大家伙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而且是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是最悠久的地铁站名， 哦，这历史比较，您说的是历史地铁站历史悠久， 这个， 还是说 站 名， 这个，站名最为悠久？ 会不会有光西门这一站呢？ 没有 没有 没有，哎， 因为相对比起来，光西门还算比较近，因为它是元大都的城门。 哦，还有比这个还 要 悠久的， 最悠久的，你比如这个金台西道啊，在这有点重复，金台西道它是源于2500年前燕昭王住金台。 哦， 这个很悠久吧？ 嗯， 还一个鹿城是六号线上的，它是西汉时候 通州那个鹿城， 对 对 对 吧？ 对，它是六号线上的，在六号线的终点站。 嗯， 这个西汉初期为鹿州，东汉改为鹿城。你看2000多年了， 哎呦， 是吧？还一个良乡南关，良乡这个地名也是西汉的地名，当时那个西汉时候设良乡、广阳和西乡三个县。你看，也是西汉的地名。 哎呦，良乡历史这么悠久， 这么悠久，对，而且还传说那个这个良乡地名还是汉武帝赐的，这当地有这么传说。 哎呦，您不说还真不知道。 还一个第四个长阳，长阳也是这个西汉时候 的房山， 当时有个广阳县所属的这么一个叫长阳啊。 哦， 还一个昌平，这是西汉时候就有昌平县，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也是北京这个地名沿用时间最长没有变更的。 嗯， 完了还一个就是将台。 哦，将台还历史这么悠久，啊， 将台是东晋十六国时候在这儿设过这个点将台。完了还一个第七个顺义，顺义这个站名是唐朝的，唐代因为为了安置这个契丹部落嘛，在这儿设了一个顺州，一直延续下来。还一个是第八个是临河里，八通线上的，它也是唐代的地名，因为这个地方出了一个碑，这个碑上就写着陆河县，哎，当时有这个鹿城乡临河里啊，这个碑是唐朝的碑。完了还一个是第九个是饶乐府，这个在燕房线上，这也是唐代的地名。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 对，因为那边大伙可能坐车坐的不太多。 对对对， 它也是唐代的地名。完了第十个大石河，大石河这个呢也是燕房线上的，它是五代时的地名，最早叫石子河。你看这个跟您刚才说的这个 光西门， 光西门， 啊，那历史悠久多了， 差了那就上千年了。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这里想问一下陈卓哈，就是我们这本书它整个这个封面啊，就是咱们北京地铁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线路图，而且能够打开，能够完全的展开正反面，而且这本书呢还是线装书，可以这样打开的，完全的打开的，180度打开的。这个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封面啊，包括这个线装的书啊，是最后是怎么确定的呢？ 因为当时也是赌气嘛，他们说这书卖不了 啊， 我说这书能卖，那怎么能卖呢？一个就是刚才说从内容上，我们要把它更加精益求精，所以就是砍字儿，完全的 砍字儿， 爱砍字儿，因为里边有些类似于传说的， 嗯， 我觉得是不可信的，我当时也就直接跟霍老师说，我说咱们有些要删一下， 嗯， 而且有些呢，他你做不实的呢。我们又请霍老师去当地去问 哦， 去采访， 哦， 这是很累的。为什么这书拖了3年呢？ 嗯， 2017年交稿，最后2020年底等于才出来，就是因为内容把它更坐实。因为有些传说都差不多的，大同小异的， 嗯， 不可信的， 嗯， 或者完全不靠谱的，我们直接删掉，然后再去采访。然后就这个，我觉得挺感谢霍老师。 哦， 那我们也得对得起这内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形式上。也就是说在这装帧上我们得下功夫， 嗯， 当时我觉得这作为第一本这个地铁文化的要把它做好，所以就请了那个我经常合作的一个南京的一个设计师周维维老师， 嗯， 然后他呢碰巧也对这个特有感觉，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把这书想弄好了， 嗯， 所以这个书呢他作为一个封面设计，他主动要求我要整体设计。什么叫， 哦，什么叫整体设计？ 整体设计就是每一页都单独设计，嗯，不是说我给你做一版式， 哦， 完了找排版的灌进去。所以您看这书每一页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对对， 哎，怎么排，啊，就跟排杂志 都有地铁线路嘛，每一页上其实都有地铁线路，每一页对着的都是那一站。 是的，那个线条怎么走？ 对， 嗯，是上下走还是左右走？都是有变化的。 对， 就故意要这么错落起来。 哦， 就是实际上是当那种杂志来排版的 哦， 所以就是确保了这个它的整个装帧的这种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嗯， 因为做这个就是裸书脊嘛，就是锁线能掰开，您说的180度能摊开看， 嗯，对， 就是因为有些线它是流动的，就是否则你那个刷上胶你掰不开嘛， 啊，对对， 线被阻断了， 对对对， 然后封面呢也是。觉得因为看了很多国外的，比如说这个巴黎的地铁的这种设计，觉得北京的这个玩意儿还是挺漂亮的， 嗯， 就这张整个的线路图随着它不断增多，哎，像一个你说像蜘蛛也好像什么，反正是挺有特点的， 嗯， 那我们就想把这个呈现出来，但是又不能全都印上去，那太傻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 哦， 做的它一个局部， 但是展开就是全部， 展开就是一个你可以贴墙上，有一个实用功，就是你可以查， 嗯， 比如这站到底这个在哪个位置， 嗯， 是吧，就准确定位它，这样也， 哦， 也是有一个实用功能，就不光是有历史，那这张封面又是一个图， 嗯， 你拿着这你可以坐地铁， 是 然后哪换乘上面都有， 嗯，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封面最后看来效果不错，2020年底嘛，获了一个这个全国最美的书 哦，还获全国最， 哎， 中国最美的书， 中国最美书， 哦， 每年它有一个评奖， 每年一评比， 25本书， 嗯， 咱们得排第8。 那这本书刚才啊，这个霍老师也提到，其实这个2017年完稿了之后呢，是2020年年底才出来哈。那么其实在这3年之间，北京地铁线还增加了，那是不是该丰富还得丰富啊？不能说是2020年年底印的，结果印到北京2017年的，只截止到2017年的地铁线，是吧？ 这个因为当时呢，我跟那个。陈老师的给最初给陈老师的稿子大概应该是不到20万字，后来中间又隔了2-3年嘛， 嗯， 每年年底都要开通新地铁， 对， 所以我就把新开通的新地铁随时加进去，这是书呢， 哦， 充其量越来越大，最后我们定的时间就是最后的节点就是2019年年底， 哦， 以前的所有的地铁，所以， 嗯， 到最后咱们最后综合在一块儿的也是23条地铁413个车站， 嗯， 啊，当然这413个其中有62个它是换乘站，就属于重复的， 嗯， 但是咱们在书里头做了一个特别特殊的标记，一看就能看出来， 嗯， 但是 那就换乘站就只说一次就不重复说了， 对对，你比如复兴门站吧，咱们在1号线已经说了， 嗯， 您在2号线呢肯定就不用再提了，但是在设计上呢，在图上是有体现的， 哦， 这您依然能找到， 对对对，还有些站可能是三条地铁线的换乘，比如西直门、西直门二号线、十三号线，还有四号线， 对， 是吧？ 对对对， 啊，也就说这一次， 对，包括宋家庄是、也是五号线、十号线和这个亦庄线的换乘站， 对， 它也是三条线， 那么它是截止到2019年的 年底、 我看最新的其实这个大型机场线是已经在里面了， 已经在里边了， 已经在里面了。 对对， 大 型机场线包括后来的最后加的，咱们是那个什么？ 加了两条，这个就是已经有了的，但还没开通的。 哦， 所以还是当时有一个超前的东西。 对， 这个因为后来疫情了嘛，也没法再去，所以就赶紧抓紧编，就不再扩充了。 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地铁线还是比较新的。 现在应该除于好像就是16号线往后延的这几站没有，剩下的全有。因为16号线去年年底它往南延了几站嘛，四五站， 对， 这个没有。但是这四五站呢，咱们这个书里边还有，因为有个换乘站，咱们已经给写过了。你比如苏州街。这是个换乘站，是这个10号线和16号线的换乘站，在前面咱已经有表述了，包括国家图书馆在4号线中也写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在2021年的年底，就今年底，咱们北京会同时开通好几条地铁。今年所开通的几条地铁线，可能有几条会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会带来更大的便利，比如说8号线啊，它会完全的贯通， 对，南北贯通， 南北贯通就成为了北京除了5号线之外另外一条南北贯通的一条线了。 这个被称为这个地下中轴线， 对，而且这条线修起来也很不容易哈，对吧？14号线也会完全贯通， 东西串通。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贯通的线越来越多，那么也给您是不是，比如说这本书再版，然后我们再丰富更多的内容，该开始准备这方面的工作了。 实际现在我已经在做了，因为什么？现在在建的地铁站名啊，它是建筑地名，它不是最终的这个地铁站名，因为它一般要在开通前的半年，它要把这个站名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才最终确认这个站名它叫什么名。比如咱们举一个例子吧，这个15号线，现在咱们有一个6道口站，它施工时候叫学院路站，后来经过这个公示以后，大家伙觉得这个学院路南北长好几里地，这要打听个道，您打听个站。比如说我要去北航，我要在这学院路下， 对对对， 我这中间差不多多老远呀？ 对对对， 后来大伙建议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横岛的村子，就叫6道口，最后确定站名就确定为6道口。所以咱们将来要写就写的这个最终的站名，现在的站名全是这种建筑站名，它不是这种最终的地铁站名。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哈，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咱们北京啊那种老地铁线。就最早的60年代末70年代地铁线，您这个书最后放了一些图嘛，我会发现，哎，当时和平门站不叫和平门站，然后当时在这个现在的1号线是公主坟， 公主坟站 还是木樨地， 公主坟站最早呢是叫立新站 啊，对对对， 因为在一个特定时期嘛，所以叫立新站。 立新站， 你刚才说的这个和平门站最早叫新华街站 啊，对对对对 对 啊，后来他这个又是怎么改过来的？ 这个应该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时代变迁吧，地铁公司在做变。你比如说立新吧，当时取的这个破词叫李死新，当时70几年嘛，对特定时期取的这个站名，后来可能觉得还是靠近公主坟叫公主坟更贴切，因为咱们北京呢，这个对这个地铁站名的命名呢，它是有一个要求的，它也是一个遵循几个特点的，一个是呢，就是第一，它要尊重历史，大量采用老地名，所以咱们看北京地铁站名，很多的老地名， 没错， 既贴切又厚重，不是像有些城市那些地名高大上，咱不说哪些城市吧，什么广场啊、大道啊、什么大厦呀，这种地名真的是高大上，但是。不接地气。第二个呢，就是北京地铁站名呢，它符合这个大家伙的习惯称呼。完了呢，方便那公众的去识别。比如2号线的前门，实际前门的正经的地名叫正阳门，但是老北京这叫前门， 叫惯 了，你说都知道，就是正阳门可能还犯懵呢，是吧？所以他这个尊重这个习惯。第三个呢是直观，这个地名叫起来很直观。比如咱们刚才说的最通俗的地名，稻田，车道沟，积水潭，你看。 有的积水潭那名太俗了，哪儿都是水潭子，但是他这个 老北京特别熟悉，你包括后来还有一些站名，什么二里沟啊、三元桥啊、五棵松啊、什么十里铺啊、九棵树啊、丽水桥啊，这都是咱们北京站的北京的地铁站名， 对对， 很接地气啊、这是北京地铁站名命名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体现出京味京韵，这也是北京地铁站名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北京呢、最起码是建城史是3000多年，建都史是800多年， 嗯， 非常厚重，所以在很多地名，你比如像什么什刹海呀、就元代的地名， 对， 灯市口明代的地名， 嗯， 朱市口也是明清时候的地名，它很厚重。 是是是，哎，但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地铁站站名哈，这个站名就很高大上啊，没有用这个更接地气的站名，就是国贸。当时我想，哎，国贸可以改叫大北窑站啊，但没叫大北窑站，现在叫国贸站。但大北窑站不是更有历史厚重感吗？不是更接地气吗？ 刨去国贸，还一个更接地气的西大王路。 哦， 西大王路其实正经的叫八王坟。 对，八王坟啊，对， 因为 没有八王坟车站。 为什么现在去通州这条线叫八通线呀？因为当时，咱们这个一号线最早的一号线是从苹果园到北京站， 对， 后来因为修这个环线，完了就取直，完了当时呢，没有通到这个贯通的时候，就有一个从这个复兴门到八王坟叫复八线， 对， 很多人有印象， 有印象，有印象， 叫复八线。 嗯， 到复八线呢，完了当时的这个通州这个地铁想的是从八王坟沿到通州，所以叫八通线。 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看这个郊区的地名有房山线，有昌平线，怎么出了个为什么不叫通州线而叫八通线？它有一个历史渊源的， 但是没有八王坟站。 对对，最早有八王坟站，为什么叫八通线呀？就后来呢，可能有些什么说法吧，后来就改成这个西大王路了。 哦， 所以但是 大王路站， 但是八通线的这条 线 名被保存下来了。但是我估计可能今年可能就会消失，因为一号线一贯通完以后， 可能 就没有这个八通线了， 对， 它就整体的一个一号线了。 嗯，对对对。但是像国贸站，它就没用大北窑这个称呼。之前一说大北窑，就是国贸那一片，是吧？ 对对。 啊，但是呢，最后命名的时候，其实还是确定叫国贸站，不叫大北窑站。 可能国贸可能这个是一个北京京东的一个地标，大家说可能更直观一些， 更直观一些。对对。 这种地名呢，在上海特别多。实际上海跟北京的地铁站名和地铁线路基本差不多，但是上海的地铁名非常高大上 啊，命名的方式不一样， 不一样。对，它叫什么大道啊、大街的特多。我一朋友， 对对， 是上海的，他看完我做完的地铁站名，他跟我联系，他说我想编一本上海地铁站名展故，但是确实不好编，因为什么？我们的地名不像北京那么接地气，刚才陈老师说了，那个历史也没有北京那么厚重，所以他现在也正在犹豫。我说你可以怎么变通一下吧，包括天津的地铁站名不错，天津的地铁站名基本上跟北京差不多，他秉承了一些个老的传统，一些老地名。 对， 他应该大概现在应该是将近200个站名吧，其实编本书应该也很厚重。 哦，是这样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在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这本这个北京地铁站名掌故这本书哈。那大家不妨也买来看一看，真的有很多故事。那么这些故事我们是通过这个百度百科百度不出来的啊，是我们的这个作者扈丽萍老师一点一点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然后查到处去走线路，然后查地方志，然后来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哈。大家不妨买一买看看咱们北京地铁站到底有哪些故事，有哪些掌故哈。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搜索和添加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大家呢可以在微博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视频，以及我们每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私房书单。另外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大家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